翠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收费站到上清桥车流集中，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罗桥到新发地行驶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萨顶顶，左手指月。 左手指着月，右手指红线。 第九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 第八位，小诺，奶奶的摇摆颂。 天边亮，你是否像我就缝着衣裳。 第七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照满整面墙。 第六位，张杰，真假。 远近与幻想却笑作荒唐。 第五位，韩红，小屁孩玩耍版。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 第四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第三位，曹玄彬，别君叹。 我最喜燕飞翔，春复秋往事无常。 第二位，张信哲，不在。 再拥抱我一眼，再拥抱我。 本周冠军曲目，成龙，物是人非。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大家准时来到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直播当中啊，情歌特辑，我们今天关注张杰。在2007年那届快男当中，张杰并不是最出类拔萃的那一位，但这十多年他的努力加上好的机遇，让他一步步成为内地歌坛超人气的歌手之一啊。张杰的情歌非常多元，涵盖了很多风格，对于他本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然是2010年专辑的标题主打《这就是爱》。这张专辑让他第二度拿到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可能回忆掉进了大海，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回不去的阴霾，让我为你掩埋，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 问我呢？

见关于爱的世界。 Say hi yeah， 等你离我而去。 Say hi yeah， 我依然喊着你。 Say hi yeah， 我自己问自己，穿越人海，在你耳边轻轻说秋风吹着脸，天有些凉了，你的围巾还围在脖子下面，已经有些皱了，却不舍得丢掉，那是为何？从前的你把我的手 来自张杰2009年穿越三部曲。凭借这张唱片，他第一次拿到中国榜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2008年他也获得了这个奖项的提名，眼看孙楠拿奖，自己暗暗发誓要更加的努力。我记得当时典礼过后，孙楠还特别安慰鼓励啊这位后辈。2009年之后呢，张杰事业步入快速上升期，之后连续4年获得了我们的年度最佳男歌手大奖。接下来我们听到2011年中国榜的年度金曲，这是王力宏特别为新婚的张杰创作的一首《第一夫人》啊。稍后我们还会听到他的《秋天的童话》。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周末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放心，被疼醒，心

在片中饰演航天员的吴京，身穿厚重的航天服，表情严肃。影片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讲述在不久的未来，太阳即将毁灭，太阳系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面对绝境，人类将开启流浪地球计划，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寻找人类新家园。预计今年与观众见面。迪士尼对真人版花木兰投入的预算将高达2.9亿美元，如此高额的资金主要是用于片中宏大场景的建设。演员方面，在确定了刘亦菲担纲主演花木兰后，甄子丹将出演木兰的导师唐指挥官，巩俐确认加盟饰演大反派，李连杰经进入最后商谈，有望加盟饰演皇帝。花木兰将于2020年3月27号北美上映。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周末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啊，情歌特辑，我们来听一下目前榜上的歌手张杰的一些情歌。张杰的作品大概呢，我分为两大块儿哈，霸气外露的励志歌，像《天下》呀、《逆战》的等等；另外一块呢，就是含情脉脉的情歌。接下来是2008年张杰专辑同名主打《明天过后》。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无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轮回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推开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无尽旅程。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相逢，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 R&B 情歌，我们都一样，来自张杰2008年专辑《明天过后》，这也是他参加快男之后发行的首张专辑啊。之前他获得了我心我秀的冠军啊，并且推出了两张唱片，但是当时的反响啊平平。后来是凭借着快男的回炉再造，让他如火新生啊。后来他两次登上了《我是歌手》，让他在海内外的人气暴涨啊。于是呢，2017年他带着《我想》巡演。来征战海外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张杰这次 tour 的标题曲《我想》。 每

少听过你说的喜欢，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若遗憾遗憾，若心酸心酸，又不是非有圆满，来年秋风暖，笑看 金沙独孤 满天繁华都一脸乱飘落， 第39位安虎，答应我你要好好的。 也许有一天我们在茫茫人海偶然再相逢。 第38位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 白色雪花落下，永恒记着 第37位韦礼安，阳光地中海。 瞬间青春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 第36位白举纲，621。 谢谢你陪我做梦，或许那会有些痛。 第35位孙子涵，还听人劝。 沉默还听人劝，最好先说再见。 第34位王心凌，伍嘉成，敬谦。 你见我走过繁华一语千千，看那红霞飞满天。 第33位宋炳阳，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眉眼特别的超级不说。 第32位叮当，一样的月光。31位袁娅维，别废话。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7点到9点。 京西南，雄南北，珊瑚间一座城，天鹅湖70年产权精装公馆，首期50000起，更有湖景洋房均价8500即将入市。0106395-3777。 预售证号宝来房子2018-005号。 保利天域为世界成都而来，450万起不限购，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尊邸即将全球发售。0288503-6600。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 喂，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梦想啊。我知道你一直把我放在心里，但我希望你能行动起来，将我变成现实。机会来了，关注中国国际航空官方微信参与活动，让梦想迈出第一步。

独特的唱腔一下子让人回到了歌手任贤齐的时代哈。这首歌在2008年第16期中榜 Top 40从第35直升到11，升幅达到24个榜位。 一个伤口复原要多久？一道疤痕会留多久？我不是害怕痛，只怕永久。忘记需要多少次泪流，记忆却不停提醒我。我越想放开，却越紧握。你早已烙印在我胸，那些曾甜蜜的拥有，已经分不清是爱是伤口。伤像是一个合不拢的口，不管我用多少的温柔，也是换不回你的昨日我的感动。爱爱了越深就越不敢碰，你深深的刺穿我内心深处最深的角落。我疼不是因为你伤了我，可是你让我真正明白爱你在伤口。没有你的日子像一个没有子弹的神枪手，他该靠什么继续生活？如果命运总是捉弄，付出不一定有结果，至少我还有你在我心中。合不拢的口，不管我用多少的温柔，也是换不回你的昨日我的感动。爱爱得越深就越不敢碰，你深深的刺穿我内心深处最深的角落。我疼不是因为你伤了我，可是你让我真正明白爱你在伤口。爱爱得越深就越不敢碰，你深深的刺穿我内心深处最深的角落。我痛不是因为你伤了我，可是你让我真正明白爱你在伤口。 十年前的中文流行歌坛，王若琳 Joanna 是最受瞩目的歌手之一，首张专辑 Stuck From Here 为她赢得了中国榜港台期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创作新人大奖。这首有你的快乐在2008年的第16期中国榜 TOP40 有多达19个榜位的升幅，排在第13位。到了2009年，那个时候是金海心出道十年的日子，她依然有着精灵般的声音，当然有了成熟的表达的方式。2009年，她推出了 EP《爱似水仙》，其中的主打歌《说好不后悔》在2009年的第16期中国榜 Top 40 以19个榜位升幅，成为当周的火箭歌，排在第12名的位置。这些年，金海心又去哪儿了呢？ 有一个烦闷夏天，醒来后泪湿了枕边，翻开日记，写下心情不让人知道的谎言，自己做了份早餐，牛奶味道有点咸，打开窗户，微风吹来，把爱藏在了心里面。 从未来我看见树梢上挂满太阳光，世界在变迁，我听见熟悉的声音越来越远，爱的脚步律动无极限，手牵手把旅途走遍，脚步再快一点，和过去说再见，我们跟未来约在某一天，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间，树梢上挂满太阳光，世界在变迁，我听见熟悉的声音越来越远，爱的脚步律动无极限，手牵手把旅途走遍，脚步再快一点，和过去说再见，我们跟未来约在某一天，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让天空变得更加蔚蓝，有你更精彩，跟着我别走开，让天空变得更加蔚蓝，有你更精彩，跟着我别走开，他需要你的爱，每一个明天充满期待，大声的喝彩，你跟着我别走开，他需要你的爱， 曾几何时，环保公益单曲也成了一种流行。有为环保活动演唱的公益歌，有身体力行参加公益活动的单曲，或是以环保公益为出发点推出的一些作品啊。2010年，陈楚生的《律动》EP 就是心灵环保的概念啊。这首主打歌《律动》，绿是绿色的绿，在2010年第16期中国榜 TOP40 排名第15位，升幅13个榜位，获得当周火箭歌的称号。中国榜之璀璨年华，接下来是2011年第16期的中国榜 Top 40，我们听到火箭歌啊，最近已经很难有机会在节目当中来听到他的歌曲啊。从第28上升到15，这是王野的《野雁高飞》，收录在他签约 Sony Music 推出的 EP《温暖如野》当中。 想拥抱一片蓝天，在青春老去以前，于是我骑上了风的箭，是一次疯狂冒险，一路上虽有眷恋，命运却催促我向前，穿过那遥远的地平线，寻找我心中乐园，向野雁高飞，去一个未知的明天，每一个挫折的考验都让我惊叹感谢，多少的心愿被改变， 镜子里陌生的那张脸，你是否感到疲倦？痛快地流一场泪，扬起脸让风安慰，成长的滋味自己体会，转过身继续去追，向艳艳高飞，去一个未知的明天，每一个挫折的考验都让我惊叹感谢，这天空我已飞过，无怨无悔，夜夜高飞，是一个未知的明天，每一个挫折的考验都让我惊叹感谢，天空我已飞过，无怨无悔，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王野的一首歌曲，叫做野雁高飞啊，雁呢就是大雁的雁呢、啊。王野呢，当时从快男之后呢，非常幸运的签约到了 Sony Music， 发表了两张唱片，一张 EP， 一张专辑。然后之后呢，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等待期啊。现在呢，通过选秀并不是一战成名的一个唯一的舞台了，而且呢，就算是你拿到很好的成绩啊，日后的歌坛之路都是走得会非常的艰辛的啊，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歌坛的生态都已经变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今天是中国榜的璀璨年华，一起来回顾十年同期 TOP 四十榜单火箭歌。接下来呢，我们时间点到了2012年，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十六期中国榜 Top 40上面火箭歌呢，当时是从第31名上升到第20名，升幅达到11个榜位。这是常石磊为大型纪录片《金砖之国》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天地间》。 一山为险，在1000年出海，任那时的人面，用一朵花开的时间。

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被阴云和浮尘笼罩，夜间天空放晴，扩散条件转好。明天在空中西北气流控制下，天气以晴为主，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比较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将于明晚在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而电影节一票难求的场面已经持续多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成立于1993年，现在已然成为大学生和电影人眼中最重要的电影节之一，包括冯小刚、霍建起等电影人几乎是大学生电影节的常客。今年电影节闭幕式预计会有200多名明星嘉宾参与，其中包括杨幂和刘昊然等等，而现场也将有几千名大学生一同见证各大重要奖项的产生。除了闭幕式外，本届大学生电影节期间，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的电影展映活动、原创剧本大赛、原创影片大赛等活动都异常火爆，门票一样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来关注大型真人秀节目《青春同学会》还未播出，已经备受期待。作为明星真人秀，它最大的不同就是邀请的是真正的同班同学，他们来自中国三大顶级表演院校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哪些班级将会来到节目中呢？目前网络上的期望名单非常长，中戏96的章子怡、梅婷、刘烨，北影96班的赵薇、陈坤、黄晓明、郭晓，上戏04班的陈赫、郑恺、江疏影等等，粉丝们都在奋力打 call， 但真正的结果还要等到节目播出时才能揭晓。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周末快乐，璀璨年华。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庞龙的歌，也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啊播他的歌曲了啊。曾经呢，当年两只蝴蝶红遍全国，在前些年去挖掘自己音乐当中的一些深度，也像这个李健啊、贾一楠等等和他们一起来合作。2013年，庞龙推出一张专辑叫做《美好》，这首歌呢是献给相濡以沫的20年的爱人的一首同名主打歌曲。在2013年第16期中国榜 TOP40 以17个榜位升幅，获得那一周的火箭歌。我们来听一下庞龙的《美好》，由二水作词，刘卓作曲。稍后将听到周云鹏的《镜中》，中歌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重要，利多或聚少，你一直在我脑海微笑，你累了，肩膀给你靠，你的委屈只有我知道。 到。别计较分分或秒秒，用一生时间白头到老，用双手将你紧紧抱。你的悲喜对我最重要，当风雨吹皱了你眼角，我会给你暖暖的拥抱，当生命走到最后一秒，有你在我身边真的很美好。任时光一天天的变老，我收藏你甜甜的微笑，白发飘，有你在我身边真的很美好。任时光一天天的变老，我收藏你甜甜的微笑，有你在我身边真的很美好。任岁月幸福的白发飘，有你在我身边真的很美好。

流点泪才会长大。 繁荣的影视市场让 OST 成为这些年音乐的宠儿，有原唱也有翻唱，这是2016年第16届中国榜火箭歌，上升8个榜位，排在第6。徐佳莹翻唱梅艳芳的经典《女人花》，这是电影《梦想合伙人》的主题曲。 说到这部电影，其中的有一位主演叫做李晨啊。一年之后呢，他推出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空天猎》，推广曲是南征北战演唱的《生来倔强》。在去年2017年第16期中榜 Top 40前进13个榜位，排在第27，成为当周的火箭歌。我们来听这首歌。同时，麒麟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明天是揭榜专题时段 ，Top 40。别忘了收听。 有一种力量无人能抵挡，它永不言败，生来倔强。 有一种理想照亮了迷茫， 在那写满荣耀的地方。 当你熟悉的旋律响起，阿斯顶胸要把那鲜艳的旗帜扬起，真的降临时你我患难与共，哎，互助绝不无动于衷，与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每寸力图不容侵占。 我不再是从前那饱受嫉妒的模样，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无情红旗自由地飘。 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谁有多深善有多陡， 一起走向前冲的前辈的路途，人心被唤醒，铭记前辈的付出，不要让我在这边肩负住艰辛，不必折磨了放手更想换你我的尽量坚定。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告别了昨天，整个的锁链凝聚了火焰，刚几个脸孔刷新了记录，现在更灿烂是我唯一的艺术，不能选择一个就一生满脸，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这个世界的门，这个那个转折不是给单独的各自的责任。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城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无心无情自由的跳。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有一种力量 害怕在